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2月26日，预算案星期三发表，陈茂波指运用有限公共资源，既能更聚焦、更有效益。夏宝龙第四日考察调研，视察社区客厅，会见法律界和传媒界。新星旅游结业，正处理退款安排。旅监局称暂没收到投诉。泽连斯基称俄军入侵以来，有3.1万乌军士兵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一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呢有张凤平喺度㗎。咁剛才都讲到呢，就係新星旅游搵房二喺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呢就结业啦。咁不过呢就即係大家都搵返喎，咦其实点解呢佢突然之间结业，係旅监局收到个一早就收到嗰个嘅书面通知，9号嘅时候收到啦，咁点解一路都係冇去话翻俾第日话俾大家听噶啦。咁啊呢一个嘅状况咧，喺啱啱呢一个周末啊，就都有一啲嘅讨论喺度噶。咁咧亦都即系睇翻旅监局啦，寻日都系有回复到传媒嘅时候咧，就有讲到话收到通知之后咧，佢哋就随即去启动处理旅行代理商业嘅嗰啲业务停止经营嘅一啲既定程序啦，包括咧就系提醒新星旅游停止接受新嘅旅游服务预订啦，同埋妥善处理同顾客已经订立嘅旅游服务嘅订单，派人咧就去到旅行代理商嘅营业地点查阅佢嘅账簿同埋其他记录，以及咧就系启动撤销佢嘅旅行代理商牌照程序等等嘅。咁不过咧即系都有议员就觉得点解咁迟先至系个公布个消息嘅咧？如果佢九号嘅时候通知咗旅监局，23号真系结业，点解到25号咧先至系有一啲相关嘅消息出嚟咧？咁嗰个情况系咪理想嘅咧？咁咩既定嘅程序咧？我哋今日咧都会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有冇一啲朋友平时可能都有帮衬开呢一间嘅旅行社嘅？你哋对于佢今次呢个结业嘅个状况啦，同埋个安排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先揾嚟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啊，崔定邦。 早晨，明各位听众早晨。 先问一下啦，其实通常即系据你嘅了解啊，如果有旅行社话要结业嘅话，成个嗰个嘅流程啊、程序啊，同埋譬如旅监局收到个14日之前要收到个通知啦，书面通知，收到之后，其实通常个程序又系点样嘅咧？ 好啊，咁我嘗試下咧，即係以我所知就講俾大家聽啦。咁咧，其實喺2022年開始啦，咁咧旅監局咧就接替咗咧香港旅遊業議會啦，就咧進行咧我哋旅行社業界嗰個咧，包括埋導遊啊、領隊嗰個咧管理工作。而家我哋行緊嘅呢套制度咧，係一套咧法律嘅制度嚟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包括旅行社在內啦、政府當局啊同埋監管局啦，都係按咧一條法例咧，就係旅遊業條例去執行咧旅行社嗰個咧執管工作嘅。咁所以而家咧，如果有旅行社啦，咁咧佢提出結業咁樣，佢就必須要咧就係提早14天啦，就係通知咧監管當局，即係旅監局咁樣。咁咧旅監局就會展開咧頭先奉明你所講啦，咁咧佢會啟動個程序啦，咁樣咁包括聯絡咧即係旅行社啊等等啊，咁甚至咧係可能咧即係好似呢件事件咁啦，咁佢亦都會咧即係查核咧旅行社嗰個帳目啊，咁咧即係了解嗰個咧即係顧客嘅狀況啊等等咯，其實係。 嗯哼，咁所以其實如果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去了解翻嗰个嘅旅行社嗰个状况嘅话，有冇需要要向即系旅客或者真系买咗飞嘅嗰啲朋友，可能要去交代翻？其实佢14日之后谂住结业嘅。 嗱，呢个咧即系我哋当然听到社会上有啲讨论啦。但我哋作为业界，我哋就咁样睇嘅。咁咧如果咧佢系真系一间咧好有好多业务咁咧嘅旅行社，咁呢一个咧。通知翻所謂公眾咧，即係呢一個係合理嘅、合適嘅咁樣。但如果佢都係咧，其實有陣時旅行社佢嗰個業務嘅組成好多，有一啲係可能咧面對即係零售層面面對咧公眾啦，但有一啲佢只係面對咧可能係批發商啊，甚至可能係咧一啲咧即係個規模比較細，甚至個業務唔係太多嘅話咧。 咁所以嗰個通點樣通知公眾嗰個咧，係一個咧即係有啲商榷嘅地方嚟嘅呢個係。 嗯，嗱而家就冇一個明文規定係即係要或者唔可以係向公眾公布啦。咁如果喺今次新星旅遊嘅呢一個事件上面咧，你覺得旅監局又需唔需要及早通知咧？ 我諗旅監局咧都做咗佢必須要做嘅嘢啦。咁同埋睇翻而家個情況啦。咁其實監管當局啦，即係以我係見到嘅新聞稿內容啊，旅監局嗰個咧即係俾翻啲資料大家咁樣。咁咧其實咧新星旅遊咧已經其實咧就聯絡曬佢所有嘅客人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直到目前為止啦，咁咧佢都冇一單咧即係投即係暫時到目前為止啦，就其實監管當局就未收到有投訴啊，或者求助個案啊咁樣，咁所以似乎新星旅遊咧，即係佢都盡佢嘅責任咧，去聯絡咗即係佢嘅客户咯，係。 嗯，嗱呢個咧就喺尋日啊，旅監局嘅新聞報稿入邊有講告，就話係根據旅監局通過查核獲得嘅資料咧，新星旅遊喺提交業務停止通知之後咧，就冇接受新嘅旅遊服務嘅預訂嘅，而去到尋日啦，即係咁佢話目前為止，旅監局咧都冇收到任何投訴、查詢以及係賠償申請。请涉及新星旅游在提交业务停止通知之后接受新旅游服务的预订。至于新星旅游在提交了这个的业务停止通知之前收的旅游服务订单，旅监局知道就是新星旅游正是处理顾客的退款安排，并且会按条例底下的旅业赔偿基金的条款去处理个赔偿的申请的。但是見就見到佢咁樣講緊啦，不過其實消委會咧都係有收到相關嘅查詢嘅啫。其實咧呢度都有個個案咧，尋日都喺啲媒體上面有見到啊。咁就話咧，其實佢係喺今個月五號，即係二月五號，即係佢未去真係去提交嗰個嘅停止業務嘅嗰個通知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買咗一個喺四月出發嘅酒店，連埋咧交通嘅套票嘅。咁如果係呢一個嘅狀況底下，你覺得有冇一啲即係可能係審查嘅嘢，或者需要再做翻多少少咧？因為呢位先生佢話佢跟住係打到旅監局，咁旅監局先至再同佢講話，嚟緊你就可以點樣填翻啲乜嘢資料，有啲咩賠償嘅安排，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啊？你覺得？ 我谂咧，首先啦，咁咧，而家正如咧头先，即系你所描述个情况啦，咁咧，其实咧，因为新星旅游佢要结业啦，咁所以可能佢有一啲咧，之前咧喺佢提出结业前啦，咁咧佢可能有啲交易，佢未必能够完成到啦，咁样，咁所以咧，变咗旅客就需要透过咧旅游业赔偿基金咧，就去提出嗰个申索啊，攞翻咧九成嗰个旅游服务费用啦，咁样。咁咧，即係呢一個當然咧，其實對客人嚟講，客人梗係唔開心啦。咁樣對去旅行，大家梗係想開開心心啦。咁咧，即係同埋預早規劃咗個行程嘅咁樣。但最終可能而家出現咗啲即係波折啊，出現咗啲問題，客人梗係呢個係唔開心嘅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最緊要其實係旅行社咧盡佢嘅責任啦。咁咧始終客人咧係佢嘅咁樣。咁咧應該旅行社係盡量幫手咧，係可以處理好聯絡好客人嗰個需要咧，呢個係最好嘅係。 即係其實你覺得，如果佢哋係可以旅行社自行就已經係揾翻啲客人去通知翻嘅話，就可能好過即係大家都饅頭烏蠅，唔知去邊度揾翻嗰個嘅賠償啦，或者要求去幫手啦，係咪啊？ 係啊，同意嘅。呢個係基本咧，即係做生意啊，或者做服務咧，最基本嘅責任嚟嘅。呢個係。 但如果要攞翻個賠償嘅話， 係進行緊嘅。呢個係。 如果要攞翻賠償嘅話，你覺得有冇啲建議俾翻啲買咗飛嘅啲旅客咧？ 特別咧，我哋呼籲啦，其實咧，如果旅客啦，咁咧佢特別係買一啲咧，即係旅遊產品啦，咁我哋成日都建議咧，客人梗係要幫襯咧持牌嘅旅行社啦，因為例如咧一啲我哋所謂套票啊、旅行團啊等等啊咁樣，咁咧。我哋係咧一定要根據法例啦，咁咧就為嗰個咧即係服務啦，就去咧所謂打印法，即係我哋即係提交嗰個咧即係旅遊業賠償基金。 嗰個咧徵費嘅咁樣，咁咧令到客人咧又遇到咁啱，可能喺個行程入邊遇到問題嘅時候啦，或者好不幸即係旅行社結業嘅時候啦，咁咧都可以攞到佢應得嗰個保障咯，係。 嗯哼，其實講開頭先咧嗰個旅遊業賠償基金嗰個賠償範圍啦，其實而家睇翻嘅話咧，就係、是、如果啊你係單項你淨係買咗車或者淨係買咗酒店嘅話，其實咧係不在嗰個賠償嘅範圍入邊嘅，即係你係一定要有兩項嘅喎，譬如就係你係要個旅行入旅程入邊涉及任何交通工具嘅運載啦，即係講交通方面啦，跟住咧就係喺香港境外嘅住宿服務啦，或者咧就係某項活動嘅特別安排，而嗰項活動咧就要構成喺呢個服務組合嘅主要部分。呢三樣嘢入邊咧要中咗兩樣，你先至係可以喺翻嗰個旅遊業賠償基金嗰度攞到一個嘅賠償啦。你覺得呢一個嘅做法其實？是不是與時並進呢？跟現在那個旅行的模式其實是不是相符呢？ OK， 嗱呢一個咧，我哋聽到咧，社會或者市民咧係有一啲意見嘅咁樣。但我哋作為業界，我哋又咁樣睇嘅。其實首先要講啦，旅行社咧結業啦，呢個情況咧係好罕有嘅咁樣。因為其實我哋每一間旅行社咧都有個牌照啦，咁樣其實個牌照嗰個申請啊，或者特別而家喺新嘅監管制度之下啦，咁咧我哋去咧維持翻嗰個牌照嘅條件咧，其實都有好多工序啊，好多工作要做嘅，咁同埋讲到尾，都系一盘生意嚟嘅，冇一个商人或者冇一间公司或者冇一个旅行社嘅持牌人咧，即系好想随便咁样咧，即系去结束咗个业务嘅，一定系咧有佢嗰个经营困难啦，特别喺而家个经济环境都唔系咁明朗嘅时候啦，其实咧呢、這个系入边系一定系咧旅行社个牌照人咧系有困难嘅，我相信呢个情况唔系普遍嘅情况嚟嘅，呢、這个第一，咁咧第二，如果就话。更加多嘅項目咧，係需要咧，即係打印花嘅話咧，即係去提交嗰個徵費嘅話咧，咁咧呢一個咧，我試下舉一個例子，咁咧其實好多咧，我哋嘅巴士跨境巴士公司啊，或者交通機構咧，其實佢都係咧有旅行社個牌照嘅，我哋都有咧，即係旅行社嗰個業務嘅咁樣。咁如果咧，我哋可能單單去咧，買一張可能香港去澳門嘅跨境巴士車飛咁樣，咁甚至係直接同巴士公司出嘅，因為巴士公司佢同樣都係有咧，即係旅行社個牌照嘅話咧，呢、這個咧就變得好複雜啦。每一次買一張車飛嘅時候咧，都變咗係一個咧，即係旅遊項目就要去打印花啦咁樣。嗰、那個徵費，我覺得個徵費個銀碼其實好少，個討論點唔係喺嗰個徵費入邊，係個手續個程序就變得好複雜啦咁樣。咁咧就而家就好輕鬆，大家咧就買一張車飛咁樣。好啦，咁第日咧就我哋就要喺即係車站啊嘅時候就要搞一個咧就係打印花啊等等啦咁樣。咁咧就變都似乎係有啲工序啊，有啲時間啦咁樣。咁呢一個咧都真係要值得去討論咯，係。 咁其實簡化嗰個打印花嘅程序會唔會幫到手咧？因為而家我諗可能好多聽眾而家可能都會習慣就係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即係單獨咁樣買一個嘅車飛啦，或者機票啊，或者係其他嘅車飛啦，跟住就另一個平台咧就係買緊酒店嘅喎。即係其實大家可能都係好分開咁去做，但係原來各自都係即係總之分開咗做咧就不受保障。 好，嗱呢個正正就係咧，其實網上平台咧，所以我哋網上旅行社啦，咁咧當然咧，即係佢哋其實佢個功能咁萬能，我成日都講，我有陣時機咧，我自己買一張機票咧，我都唔會揾我嘅票務旅行社咧去搞啦，因為咧就可能我半夜三更嘅時候，我自己買張機票嘅時候咧，咁我自己都咧就係用網上旅行社解決咗，真係好方便嘅咁樣。好啦，但傳統地好多旅行社啦，都有參與一啲咧，即係代售咧，巴士車飛啊、船飛啊或者機票咧嘅工作嘅咁樣，咁咧呢啲都係咧即係啲傳統嘅程序啦。如果喺入邊咧，再加入一啲咧，即係例如單買一張車飛咁樣，咁咧再有一個咧需要咧去打印化啦咁樣，咁呢個咧係真係產對於傳統嘅旅行社嚟講咯，產生咗一個咧即係工序嚟嘅，咁工序就係成本嚟噶啦咁樣，咁咧呢一個咧嗰個。大家嗰個競爭力咧，即係傳統旅行社同咧網上旅行社啦，就會變得嗰個咧，即係差異拉得更加闊咯，係。 好啊，多謝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先啦。啱啱咧就同崔定邦傾過，佢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嚟噶。就住呢個話題，我哋再請嚟田北辰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係立法會議員。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先问下你点睇今次旅监局去处理新兴旅游结业嘅呢个状况啊？ 我问过下啦。 嗯。 旅监局不嬲咧，佢哋嘅角色就系话咧，收到通知之后咧，佢要等佢交啲文件啊，睇啲数啊，呢样嗰样啊，先至公布嘅。咁佢又今次咧又冇话同以前唔同。咁但系我就话，咁点解你唔即刻话俾人听啊？你话俾人听，咁就社会知啦，社会知唔会再帮衬佢啦。嗰段空窗期间就唔会接到新生意啦。咁佢就话唔使惊，如果接到新生意咧，佢就大镬噶啦，佢系刑事啊，起诉佢啊。咁你起诉佢有咩用咧？咁佢已经破产啊嘛。咁啊趁住嗰段期间，佢又收啲新客，全部一蚊就代一蚊，系咪？咁佢宣布破产咯，咁你点追咧？咁佢哋就话：咁你有赔偿基金啊？嗱，咁啊弥补啦。你旅监局即系早知道，你唔即刻话俾人听，咁啲人就蒙查咗，继续俾钱佢去买新嘅服务，从而期间嗰笔钱都冇埋，冇埋之后咧，你要赔偿基金嗰度去赔，咁系讲紧咩啊？系讲紧赔偿基金去益呢一间明明做唔掂嘅公司，再喺临倒闭之前掠多笔、啊。 嗯， 系嘛？ 嗱，今次喺新兴旅游嗰个嘅状况咧，睇翻旅监局佢嗰个嘅声明就话喺呢段空窗期咧，据佢哋知道就冇再接新生意嘅。咁但系啦，将来如果仲有呢啲嘅话，我听明白钱北辰讲话担心，如果日后再有啲咁嘅机构若然系立心不良嘅话，咁应该点处置？咁你觉得可以点做得好啲咧？ 咁咪系咯，咁咪即刻要通知啦。咁跟住我问政府，咁你冇唔需要话咩？等一段时间查晒啲账，你咪即刻通知咗先，再慢慢查咯。因为佢而家呢一个做法系可以啊，今次冇，我记大步揽过，系可以令到有不良用心不良嘅旅行社临倒闭之前再掠多笔，到时吞咗佢宣布破产，咁你就喺赔偿基金嗰度赔。咁但系赔偿基金赔你话系咪唔公道啊？佢赔咩啊？佢赔一间已经宣布倒闭咗嘅公司，宣布啊保贵咗嘅公司临。倒闭前又再攞多笔，啱唔啱？系唔合理噶嘛？咁所以咧，我都几有信心咧，佢哋会尽快改咗呢样嘢噶啦。以后总之一收到通知就即刻公布。嗱，呢个第一。不如今日时间有限，讲讲最棘手嗰样嘢啦，单项服务啊，双项服务啊，我哋茶餐厅啊，商品。 即系头先讲到嗰个嘅赔偿基金嘅赔偿范围嗰度，系咪？ 嗰个商品啊，多项服务咧。佢係一路早排咧，一路以嚟每年每人就俾多0.15% 嘅保金去買呢啲嘅多項服務嘅。OK， 咁就即係話咧，去到2009年咧，據我所知咧，佢哋就唔再收啦。咁嗰度個賠償基金咧滾存咗咧就6.8亿，即系6.8亿到啦。 嗯， 单行服务单聘嗰啲咧，就从来冇收过呢个保金嘅，一路以嚟。如果今日赔偿基金其实就系由好多年前买紧双行多行啊多行服务嗰啲去抽水抽咗呢个0.15%保金啊嘛。 嗯哼， 如果今日赔偿基金要补埋单行嗰啲服务蒙受啲损失咧？业界就会嘈到拆天，佢话从来都冇俾过个保金，点解要赔偿埋佢哋咧？咁就系因为呢件事一路拗到琴晚，我再问佢哋咧，业界都话冇共识嘅。OK， 咁但系对社会嚟讲又觉得好奇怪，呢个旅行社倒闭啊，多项嗰啲咧就有保障，单项嗰啲又冇，但系大家咧今时今日咧都唔使俾个0.15噶啦。多项服务今日要俾0.15嘅，嗰、那个0.15就唔系而家讲紧嗰个防止佢倒闭个0.15，嗰个0.15咧系俾旅监局运作啊啲咁嘅嘢嘅。咁但系如果纯粹话摆落呢个基金咧，今日多项服务、单项服务都冇再收。 头先咧，田北辰呢度头先我哋同业界即系同阿崔定邦倾嘅时候咧，佢话个钱都未必系最大问题嘛，烦在咧就有啲手续啊，仲要再逐个。如果你买一张跨境巴士飞，你都要仲要再去做一个嘅手续嘅话，呢、這个对佢嚟讲系有啲复杂，点样去处理啊？ 啱，好啦，点样处理呢？咁我都谂到成晚啦。 啊， 即系话而家一间旅行社倒闭，大家嚟试买多项服务嗰啲有得 賠償，同埋因為坐住六億八咧，差唔多都九成都賠曬噶啦。單堂嗰啲冇，咁你長遠計，人哋聽得好怪，新嚟嗰啲人都唔知咩事。咁我認為唯一嘅解決方法咧，就開始另外一個水塘，即係另外一個基金，就係單行嗰啲都開始徵收0.15%嘅保金。OK， 0.15%嘅保金係講緊咩啊？佢講緊你買一個1000蚊嘅一張車飛又好，乜都好啦，單行嘅咧係講緊俾多個半。你俾多個半咧，個保障就係話，如果呢個代理買個公司出咗事，吞咗你筆錢啊，又唔去買啊，又乜又物嘅話咧，你俾多個半咧，你就有機會咧係攞到賠償。OK， 咁但係業界一定唔制嘅，因為而家生意難做嘛。如果你要咁樣樣，嗰啲人咪直接去訂咯，同港鐵訂咯，使乜經過你旅行社訂啫？係咪？咁你要諗啦，1000蚊俾多個半。你就唔使煩，有人同你搞好曬，唔中意打電話佢就同你改，唔使你自己親身去親手去改。咁、你1000蚊俾多個半，係咪真係咁多人唔制咧？咁啲人走咗去自己直接網上即係自購咧咁。咁第二有呢個保障喎、哦，咁但係都係業界驚嘅。咁對於市民嚟講，做乜你要強制徵收我啫？係咪？咁好簡單啫，如果佢唔想，咁佢咪自己直接去網上訂購，咁咪又係走咗同樣嘅問題啦。 明白啦， 旅行社走咗生意啦。咁而家好簡單，我就話咧，等客人自己選擇。每一次做呢啲單行咧，客人自己選擇 自己揀係咪？ 你想 翻嚟再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防骗伺服器同埋相关应用程式自推出之后，一共录得超过2,380,000次搜寻量，当中标记为有伏的搜寻结果合共有410,000次。程式即日起推出三项新功能，其中可疑来电警示和可疑网站侦测功能加入自动化元素，协助市民将他们接触到的来电和网站和警方最新版本的诈骗资料库作比对。如果发现有潜在诈骗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就会自动即时发出警示。另外亦都增设公众举报怀疑诈骗平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会见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双方就终身经贸关系、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和各自关心的双边和区域经贸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强调，在两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之下，终身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今年是终身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意同新方共同实施好自贸协定，继续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进程中加强合作。麦克莱话，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经贸伙伴，双方签署自贸协定以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新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双方在多双边和区域领域中的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自2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有31,000个乌克兰士兵丧生，但是他不会透露伤兵数字，因为这样有助俄罗斯的军事规划。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记者会，讲到俄乌冲突以来乌军死亡人数是乌克兰一年几来第一次公布官方死亡数字。他说俄方提及乌军的死亡数字都是谎言，但是乌军有31,000人丧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又说俄军有180,000人在战斗之中死亡，被俄军占领地区亦都有数以万计的平民丧生，但是由于无法进入相关地区，所以无法准确评估死伤规模。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5， 日元 150.44， 瑞士法郎 0.882， 加元 1.351， 人民币 7.197， 英镑对美元 1.267，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5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272 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31.26 美元，卖出 2031.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咁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就繁忙，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外貌突变可能是脑部病变。星期一请来神经外科医生继续同大家讲解。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2月26日，预算案星期三发表，陈茂波指运用有限公共资源，既能更聚焦、更有效益。夏宝龙第四日考察调研，视察社区客厅，会见法律界和传媒界。新星旅游结业，正处理退款安排，旅监局称暂没收到投诉。泽连斯基称俄军入侵以来有 3.1 万乌军士兵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头先咧就同到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咧嘅倾到啊，旅游业赔偿基金嗰度咧，使唔使做一个嘅调整？因为而家旅游业赔偿基金咧就系过往啊，大家咧去开旅行社嗰度买一啲叫 package 咯，即系可能你系酒店再加埋车飞嘅或交通嘅，咁咧就系帮手去供咗一个嘅数出嚟嘅。咁而家咧就系如果所以咧，当你想要去赔偿嘅时候，若然你而家系喺旅行社经旅行社买一个单行嘅车或者买一个单行嘅酒店嘅话咧，系唔会获得呢一个嘅旅行业赔偿基金咧去保障翻有个九成嘅赔偿嘅。如果一个旅行社有啲咩事嘅话，咁所以咧，其实呢度头先阿田北辰就讲到啦，就系如果嚟紧啊，将来系咪可以开一个新嘅一个基金，开一个新嘅水塘出嚟咧？就系如果大家单行咁去买嘅话，都俾翻个供款出嚟，咁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嘅，你供或者唔供嘅话，如果旅行社真系不好彩结业啦，咁你就可以获翻一个九成嘅赔偿，系咪一个咁样嘅谂法咧？田北辰，如果咁做嘅话，个好处或者业界有机会个担忧仲会喺边咧？ 喂， 系田北辰，请讲。 系我用翻啲所有唔帮衬旅行社嘅人嘅角度去睇啦，你咪当食叉烧油鸡双拼咯，食开双拼嗰啲咧系唔使俾呢个保金，有钱咧就可以保障嘅。而家问题单拼嗰啲咧。如果要有保障咧，最好就开另外一个基金啦，另外一个水塘啦。咁即系话咧，你俾个客选择，你唔好夹硬征收，我夹硬征收一定唔得，就系咁多年倾唔掂嘅嘢。嗱，当你俾个客选择啦，你每1000蚊，你俾多个半，个旅行社仲同你烦，你改又好，乜都好，同你搞晒。咁你俾多呢个个半系买咩咧？就系买，如果有一日你俾咗钱俾佢。但是呢飛就未攞到手，但是呢咁巧嗰段時間呢間旅行社倒閉咗呢，你會有啲嘢攞返。起初嘅時候呢，因為佢積埋嗰個點樣嘅 percent 好少錢，你未必攞得返全數。但而家唔知嘅，可能積積下呢都會有。如果你認為1000蚊俾多個半，又要咁巧俾咗錢俾佢，但飛又未收到，仲要期間倒閉嘅機會呢是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無謂俾多啲個半啦。咁你咪 take， 你唔去俾咯。你唔俾嘅時候咧，將來真係大家利是有咩事咧，你又冇得賠啦。 頭先你講到有個位咧， 如果咁咧，個乘客就有得選擇。對旅行社嚟講咧，佢又冇強迫個乘客一定要俾多點樣個 percent。又唔會影響佢話驚嗰啲人一窩蜂走曬去自購，唔再幫襯佢哋啦。我覺得呢個講真，我同唔少人傾過咧，係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分開兩個水塘嘅啫。 頭先你講到咧，或者可能開始嘅時候未有咁多錢咧，未必賠得曬啦。咁其實呢度喺個起始啊，開始去做嗰陣時，係咪有啲即係可能都有一系列嘅手續啊，或者有一啲嘅配套要做咗先？呢度使唔使政府幫手，或者點樣可以做到呢？ 你諗翻起而家嗰個點一五喺嗰個所謂多項服務嗰度啊，去到2009年都停咗啦。因為始終今時今日係咪真係咁多旅行社倒閉先？自從呢個4年嘅疫情啊，好多捱唔住藥嗰啲都已經唔掂啦。而家剩翻落嚟嗰啲幾強嘅，我覺得未來係咪真係咁多倒閉？而家又復甦緊咧，唔可以咁假設嘅，係咪？咁咪咁嘅話咧，你雖然話由零開始點得五好少，但亦都有可能啊，又好似2009年嗰啲多項嗰啲已經累，又到時累積咗一個地步，真係大家利是有人倒閉咧，佢個保障可以去到九成嘅。咁但係你唔開始就永遠都唔知。但係總之你呢班人從來冇俾個保金，又要去另外一個水塘攞水飲，因為你呢個水塘冇水咧。咁就其實從一個道理方面，就我都覺得好似唔係幾講得通。咁啊，管水塘嗰啲人更加唔使啦，係咪？ 好啊，理解啦，多謝曬田北辰啦，可以同你傾到呢度先啦。田北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啊講到咧呢一個嘅旅遊業啊，如果大家真係要去，譬如喺經過旅行社買唔同嘅一啲服務嘅時候，若然咧真係大家利是旅行社有啲咩事嘅話咧，可能結業啦，咁你哋想要個賠償係點咧？買單項啊，定係用翻而家呢個你係要買一個套票先至可以攞到賠償咧？你哋嘅諗法係點樣？你肯唔肯？如果真係要係買單項都有賠償，額外要再俾多一嚿錢喎，你哋又肯唔肯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你嘅諗法啦。讲到旅游业嘅话题咧，其实上星期五仲有另外一个嘅新闻咧，就系讲到咧中央政府咧积极回应咗特区政府有关逐步优化个人游嘅计划嘅建议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扩展咧而家嗰个嘅自由行啊，系可以去到陕西省西安市同埋山东省嘅青岛市咧。 嘅人咧，都係可以嚟到香港自由行啦。咁其實咧喺呢一度啊，如果多咗呢兩個城市，係能夠即係譬如對於香港嘅旅遊業啊，或者零售業界啊嗰、那個嘅裨益有幾大咧？我哋先請嚟零售業界同我哋傾下，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喺度嘅。早晨啊，謝優安怡。 早晨，张凤平你好。 点睇啊？今次即系扩大两个城市，咁其实先问一下啦。对于嗰个城市嘅数量嚟讲，你哋个谂法系点咧？ 啊，咁正如政府所提及，我相信咧，依个都系第一步啦，即系由疫情之后去开放自由行城市。咁都明白嘅，即系因为始终系即系都要试一试嗰个效果，同埋系都唔可以一下子放太多遊客落嚟，咁呢個都相信係即係呢個係理解嘅。咁但係都希望咧，如果我哋試過呢一個措施係可行嘅時候，亦都係令到香港嗰個嘅承受能力係 OK 嘅話咧，咁都希望能夠係逐步再開放多啲啦。當然係。 你有冇去評估過，或者協會有冇評估過咧？呢兩個嘅城市對香港嚟講啊，即係可能或者佢哋嗰個嘅特色喺邊度啊？中唔中意買嘢，或者中唔中意嚟香港，有冇去評估過噶？ 當然啦，即係我諗咧就要再觀察嘅。咁但係咧初步嚟講咧，即係嗱呢兩個城市都係要搭飛機落嚟噶啦，咁都係相信都係會一啲係過夜嘅旅客。咁呢個咧一定係會有助香港嘅旅遊業啦，帶動翻我哋夜晚黑過夜嘅遊客啦。咁整體嚟講咧，亦都有機會係幫助到香港嘅夜市嘅。咁呢個都係非常之歡迎嘅。只不過咧，就呢兩個城市咧，本身佢都係一啲喺國內嚟講，佢都係一啲旅遊城市啦。咁我相信咧，佢哋個市民啊，亦都好習慣而家整體喺國內流行嘅一啲嘅旅遊模式，都係體驗式啦。唔係一個即係購物為主嘅一個嘅旅遊，但係咧都係文化體驗啊，各方面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喺呢兩個城市嘅遊客嚟到香港咧，都係會同其他嘅國內城市嚟到香港嗰個情況咧，都唔會有太大嘅差異，都係一啲體驗式旅遊啊，即係都希望係打下卡啊、食啊、玩啊咁樣樣，購物咧都係即係一個順便啦、啊。唔係一個主流嘅一個嘅目的，咁呢個相信都唔會同其他城市有太大嘅分別。咁所以咧，我哋業界咧都覺得咧其實真係需要啲時間嘅。呢一個開放咧係一個好嘅第一步，但係咧未必話真係會好快即時有一個好大嘅效果。即係好似當年啦，2003年我哋 SARS 完咗之後，咁之後咧就開始開放自由行。咁其實咧，當時咧係由冇到有，而且咧當時嗰個嘅國內嗰個嘅對奢侈品啊、消費品嗰個嘅熱情度咧都高好多，咁、那個環境真係好唔同。咁所以今次開放多兩個自由行城市咧，相信一定係會有幫助，但係咧嗰個嘅熱切程度啦、需要時間啦、未必好似唔好諗得太誇張，咁但係咧，我相信俾啲時間佢咧，應該係會可以係得到有好嘅結果。 你哋有冇預期過？可能即係對零售業界嚟講，有冇話邊一啲嘅行業咧會比較受惠到啊？ 咁我諗都係參考翻而家見到嗰、那個即係我哋通過關之後自由行嘅客人佢落到嚟香港，咁都係真係帶動翻我哋遊客區啦。同埋過去一啲比較係同旅遊相關嘅一啲嘅類別，嗰方面去帶動多啲咯。 你哋去預期咧，即係今次呢一個嘅譬如青島同埋係西安市咁樣啦，有冇話譬如可能零售業界有一啲新嘅花款出嚟，可能會吸引到佢哋，未必係買奢侈品嘅，可能係有冇啲配套或者連結某一啲嘅跨行業啊，咁可能吸引到佢哋買多啲嘢喎。 其實咧，我哋都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預期呢兩個城市咧，其實同其他國內落到嚟香港嘅一啲嘅遊客，佢哋嘅習慣啊，或者佢哋嘅喜好啊，應該都係近似嘅。咁而過去咧，其實我哋業界已經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即係個別品牌有佢嘅推廣啦。亦都我哋係協會嘅層面咧，我哋都係有做一啲，譬如上年暑假嘅時候，我哋有香港購物節啦。 咁所以咧，我哋協會嚟講咧，我哋都係會繼續有呢啲購物節嘅一啲嘅舉措嘅。咁譬如嚟緊我哋嘅 summer， 因為 summer 始終都係一個吸引遊客嚟到香港遊行啊、消費啊、食買玩啊咁樣樣。咁我哋都係會繼續係有類似嘅一啲嘅推廣喺呢啲即係能夠係帶動到遊客消費嘅一個時段咧，去到做翻一啲嘅活動嘅。 啊！呢啲我哋就係從你哋零售業界嘅角度去出發啦。咁不過其實譬如睇青島同埋西安咁樣啦，即係大家都仔細揾翻。咦，其實咧就譬如高鐵，大家係冇直達香港嘅列車嘅。如果咧係要揾翻直航嘅航班嘅話咧，其實都係得少量嘅啫。好多時候咧都要喺某個地方咧要轉機咁樣。你覺得其實係咪需要可能喺航運力方面啦都有所增加，先至能夠真係吸引到呢一兩個城市嘅朋友嚟到香港呢？ 这個當然啦，我諗航運力啦，再加上個價錢啦，個機票嘅價錢啦，即係都希望咧，我諗都要循序漸進嘅，即係有遊客有多啲遊客到，航空公司自然又會調整，咁跟住再有多啲遊客嘅時候，佢又會再調整，咁然後即係希望能夠係做得到咧，就係價錢嗰方面亦都可以係相宜啦，即係令到顧客係即係遊客能夠係多啲選擇嚟香港，咁呢、这個。同埋加上個運力啦，即係如果係好隨意已經係可以係揾到機票落嚟香港，而且價錢又好嘅話，咁呢個當然係最好嘅。 有冇話期待其實嚟緊可以再幾時再開多幾多個城市，或者邊度嘅城市你哋會係最理想 啊？咁當然我哋都係好希望即係又係一樣啦，人口多啊，消費力高啊，依類咁樣樣。咁但係咧，當然呢個我諗唔係我哋能夠，即、就、係、是、我哋業界能夠控制啦。咁呢個始終都係需要靠翻我哋特區政府啦，同埋中央政府嘅支持。咁所以呢方面咧，就我諗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始終都係睇翻嚟緊呢兩個城市開放咗之後嘅情況係點再決定咯。 不過好多人都會提到就係其實就算係開放自由行，可能都要睇下大家嗰個購買力啊。因為頭先你都講好多次就係而家大家嗰個消費嘅模式唔同咗嘛。咁其實同你覺得同啲乜嘢嘅原因會係影響到佢哋個消費嘅嗰、那個程度嘅咧？ 嗱，其實咧過去嚟講高息嘅環境啦，經濟疲弱啦，其實依個都好影響嘅，因為港紙強。咁自然即係國內客人佢嚟到香港，佢嘅即係人民幣已經係冇以前咁好使，或者係即係都係香港嘅嘢對佢嚟講係會貴咗。咁所以依個咧就我哋都真係要睇大環境嘅情況，即係睇翻個經濟情況。如果經濟係嚟緊呢一年係會好轉嘅，又或者開始有減息嘅周期有出現嘅，咁有機會會好翻一啲嘅依個。 咁喺嗰個嘅免税額方面啊，使唔使有翻相應嘅調整啊？咁 哦，依個當然需要，真係好需要。依、這個咧，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會員反映咧，而家5000蚊嗰個額度真係好唔足夠，同埋咧，而家都即係客人即係攞住啲貨咧，好容易就會俾海關去抄啊，即係去 check 佢嗰個嘅行李。咁就以致咧，其實而家客人咧真係比起以前咧，就更加卻步。即係買一啲高消費嘅話咧，高消費品咧，其實佢哋都係睇住嗰個額度去買。咁所以依個都係都非常之影響我哋業界嘅情況。咁所以咧，都希望能夠係逐步啦。譬如參考翻海南，問翻咧，其實都知道佢哋都唔係一步到位嘅，佢哋都係由以前真係都係5000蚊。逐步去到30000蚊，再甚至去到而家每人100000蚊一年咁樣樣，咁都係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嘅進步嚟嘅。咁所以咧，都希望香港起碼都能夠行翻呢條路啦。能夠係嗰個嘅嗰個嘅免税額能夠係提升，一路逐步提升，咁先至能夠係幫助到我哋，即係推動到我哋遊客係更加多嘅去消費咯。 零售業界有冇期待啊？幾時做到會好啲啊？幾錢啊？同埋 其實係盡快嘅，即係都冇話即係一個時間限定，但係其實大家都希望係盡快咯。 好啊，多謝曬謝友安兒同你傾到呢度啦。 謝安儀就是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來的，跟他講到就是擴大個自由行城市之後加多了西安和青島對於香港的零售業的影響是怎樣，大家又怎睇呢個擴大自由行去到呢兩個城市呢，夠唔夠呢，想唔想要再多啲呢，定係要啲咩城市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同我哋分享一下㗎。電話旁邊呢搵嚟另一位嘉賓講呢個話題，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嘅。早晨啊黃家和。 早晨張鳳平。 有冇評估過啊，如果即係新增咗呢兩個嘅城市嘅自由行之後，對於訪港人流個影響同埋對於即係你哋嗰個生意嘅影響係點樣？ 首先呢兩個城市咧，喺嗰、那個整體個生產力嗰度其實都唔差嘅，兩個城市加埋其實都有26000億嘅一個生產力咁龐大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呢兩個城市如果開放咗嘅話，喺自由行當中咧，其實旅客嚟香港嗰個消費力咧，亦都係高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非常之歡迎咧，今次中央政府即係開放呢、這個多啲嘅城市啊自由行嚟香港。咁當然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咧，未來究竟呢兩個城市開放咗之後，會有真係幾多自由行嘅旅客嚟香港呢？咁如果睇翻疫情之前嘅話，咁如果單純從內地嚟香港嘅旅客呢，有4600萬咁多。如果整年嚟講，包括埋海外嘅旅客有超過6000萬嘅。咁但係呢，如果係自由行嘅客，我哋可以想象中啦，過往嚟講有成4000多萬嘅內地嘅遊客喎，咁如果今次開放咗呢兩個城市，我相信咧，即係亦都未必話會一時之間，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從呢兩個城市嚟，咁但係始終咧開放咗之後咧，我相信亦都有一啲吸引力咧，令到呢兩個城市嘅居民咧會嚟香港自由行咯，因為過往嚟講呢兩個城市其實都有參加一啲旅行團嚟香港嘅，就唔係話用自由行嘅方法。咁但係而家自由行咧對一啲旅客嚟講提供咗唔少嘅方便啦。咁未來嘅話，我相信咧好快亦都會有其他嘅城市會開放嘅，譬如哈爾濱啦，甚至係一啲即係西北啊、西南嘅一啲城市啦，譬如內蒙嘅城市啊等等咁。咁呢啲咧其實唔好睇輕呢啲城市嘅購買力啊，因為每一個即係人均嘅消費嚟講咧，過往呢2023年咧。每一個旅客嚟香港嘅消費嘅話，咁其實係下跌咗。咁如果我哋係有多啲旅客嚟香港嘅話，就算佢嘅消費力唔係話真係好強都好啦，咁始終咧人多咧會令到我哋無論係餐飲啦、零售啦，都有幫助。甚至因為開放呢啲城市咧，係較為遠啲嘅地方，咁佢哋嚟香港咧，唔會話好似喺大灣區嘅旅客咁樣即日來回，咁亦都係會留喺香港咧，係長一啲嘅時間。 黃金 王，呢個都係 有冇預期過可能邊一個檔次嘅餐飲業會比較受惠呢？ 香港咧，其實喺餐飲係有提供唔同嘅一啲食肆嘅模式嘅，譬如好似夏寶龍主任今次嚟香港嘅話，都過往呢幾日間咧連續有兩日都去飲茶咁樣。咁我相信咧，從呢個角度咧可以睇到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嘅話，咁其實亦都係好向往咧嚟香港飲茶嘅。咁同埋咧 即係去香港啲特色嘅一啲文化嘅飲食啦，譬如話茶餐廳啊咁樣去飲杯港式奶茶，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潮流嚟嘅啊。咁即係至於譬如話好似西餐廳咁樣，咁反而咧可能嗰個受惠嘅程度咧就冇咁高。咁主要我相信咧，因為而家目前咧好多旅客嚟香港都係。讲緊一啲深度游啦，一啲比较文化色彩多啲嘅一啲元素喺度。咁而香港呢其实可以提供到呢一方面嘅一啲服务嘅。咁即係食嗰方面更加啦，因为譬如係粤菜咁样，咁对北方嘅或者一啲其他偏远嘅地方方嘅旅客嚟讲咧，其实有一定嘅吸引力咯。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餐饮业界啦，同旅游界啦，旅发局啊咁样，亦都系可以设计多一啲即系可以话 package 咁样包装性嘅一啲活动出嚟，而令到可以吸引到呢啲游客。嚟到幫襯咯。 而家有冇話傾緊呢一方面嘅啲跨界合作啊？ 其實有嘅，我哋同旅遊業界嗰邊都有一路傾緊噶啦。咁其實我好相信咧，即係短期內亦都係會有多啲城市開放。咁23號嗰日咧，其實特首公布咗。呢兩個城市嘅自由行之後咧，其實當晚咧，因為夏寶龍主任亦都有一個會議係會見一啲企業啦。咁當晚我都有出席嘅，咁亦都有同港澳辦反映咗咧，我哋喺個接待能力嗰方面，究竟即係我哋要評估呢一方面啦。因為如果開放咗一啲城市，而導致到好似以往咁樣，有一啲地區性嘅人士咧，亦都係會有一啲投訴啦，話會產生滋擾啦。咁其實咧中央嗰邊同埋港澳辦咧負責嘅一啲官員咧，亦都有評估過呢一方面嘅情況嘅。咁所以咧。今次開放呢兩個城市嘅話，其實亦都係作為一個試點。咁如果係運作暢順嘅話咧，咁好快亦都係會開放多啲其他。 黃家和啊，一陣間咧都仲有幾個問題想問下你啊。九點鐘之後咧，再同你傾多兩句好嗎？ 哦，好啊，好啊。 好啊， okay. 多謝你。咁我哋轉頭再有千禧年代。 2024年2月26日，预算案星期三发表。陈茂波指，运用有限公共资源，岂能更聚焦、更有效益？夏宝龙第四日考察调研，视察社区客厅，会见法律界和传媒界。新星旅游结业，正处理退款安排。旅监局称暂没收到投诉。泽连斯基称。俄军入侵以来，有3.1万乌军士兵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千禧年代啊，同紧咧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咧就倾紧啊，扩大自由行城市去到西安同埋青岛咧，其实对于香港嗰个嘅经济啊，同埋喺餐饮业方面嘅裨益系点样？继续揾翻黄家和出嚟先。早晨啊，黄家和。 早晨，张凤平。 头先你讲到咧，就话如果西安同埋青岛市即系可能嚟到自由行之后，嗰、那个运作都系顺畅嘅话，你相信好快都会再开放多啲嘅自由行城市啦。咁样，其实你系咪都即系都知道个消息大概会系咁，同埋有啲乜嘢去标准去睇，究竟佢为之即系运作得顺唔顺畅，系咪要等到啲旅客嚟咗先至可以再去到下一步嘅咧？咁样， 因为当晚23号。夏宝龙主任接见我哋嘅时候咧，咁我亦都有向港澳办嘅一啲官员因为当时嚟讲，夏宝龙主任亦都带同咗有3位副主任同埋有5个局嘅 一啲官員嚟嘅。咁佢哋主要亦都係負責香港嘅一啲經濟啊，同埋港澳辦嘅一啲宣傳嘅工作啊等等咁。咁所以我亦都有向特別其中一位專門負責經濟發展嘅一位局嘅主管咧，有向佢反映而家目前香港嘅情況啦。咁佢亦都表明咧，而家如果開放咗呢兩個城市之後咧，睇下我哋香港嘅營運嘅能力啦。咁相信咧，亦都係從佢口中咧會好快咁樣係會開放其他嘅城市嘅。咁如果據了解嘅話咧，譬如好似喺黑龍江哈爾濱啊，呢啲城市咧都係其中一啲嘅選擇嘅地方咯。咁我覺得咧，因為而家香港特別係餐飲行業啦，人手短缺嘅問題咧，亦都係嚴重嘅。咁另外咧，就係酒店服務嗰方面咧，嘅人手咧，亦都係嘅較為短缺。咁而家當然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即係如果係開放咗多啲自由行嚟香港嘅話，首先咧即係旅客人數嗰方面相信係會增加嘅。咁而而家目前譬如話開放兩個城市咧，我喺嗰個營運力嗰方面咧，特別係喺餐飲嗰方面，我相信個問題就唔會話好大嘅。 明白。 如果你話有二三十個城市嚟嘅話咧，咁反而咧我哋就會更加擔心。咁但係短期內嘅話，如果開放呢兩個城市咧，我哋應該有足夠嘅接待嘅能力咯。 好啊，多謝係黃家華同你傾到呢度啦。黃家華咧就係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我哋先休息陣啦，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喂，聽唔明仲可以問，聽唔到就冇得補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7啦，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咧有千禧年代嘅節目時間嘅，咁咧先同大家睇下啲靶場嘅消息先。今日咧由上晝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呢一節咧同大家去關心一下啲地區。嘅话题啊，去到讲深水埗啊，咁深水埗嘅18区日夜都缤纷活动之一咧，光剑工学啦，就连同深水埗电脑节就一连几日喺福华街、桂林街附近嗰度去举行嘅。咁大家有冇留意到个情况咧？有冇深水埗嘅街坊系有系关注到喺附近个状况？又或者有冇其他区域嘅市民咧都特登啊有去睇呢一个嘅电脑节或者呢、這个？光劍工學咧，大家個興趣又係點樣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觀察係點嘅。至於咧，我哋電話旁邊啊，就揾嚟深水埗嘅區議員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啦。有深水埗區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成員深水埗區議員何坤洲喺度。早晨，何坤洲。 係，早晨，主持人，早晨。 我見到你喺即係社交媒體度都有出席到呢個光劍工學，其實係現場係做啲咩？個氣氛係點樣噶？ 咁係啦，咁嗰晚我都有去到現場啦，咁就去參與光劍中學個活動啦。咁其實我自己就見到啦，咁因為嗰晚民政署啦呢個光劍中學活動咧，我哋都見到舉辦咗，即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內容啦，包括一啲可能光劍運動嘅示範啊，邀請咗好多嘅青年朋友一齊著咗一啲好有特色啊，好都幾好睇嘅表演嘅，咁同埋現場啦都有好多嘅攤位啦，俾我哋嘅居民去參與。咁我其實見到嗰晚嘅人流啦，即係都多嘅，都幾多嘅。咁有唔少嘅攤位咧，佢哋所以啦，咁我哋見到嗰個人流應該都可以即係帶動到個區嘅經濟，因為見到好多嘅居民啦，佢哋嚟可能嚟睇完表演啊，或者去玩完啲攤位，佢哋都可能喺附近會食嘢啊、買下嘢咁樣嘅。咁其實我見到個反應都唔錯嘅，同埋居民都反應翻個反應都係唔錯嘅。 你見到即係個人流多係主要都係集中翻喺深水埗區居民啦，定係點樣㗎？ 我相信咧，因為各區嘅居民都有嘅，因為咁我哋光劍中學嘅活動啦，咁就係希望可以帶動人流啦，咁就都見到即係除咗深水埗嘅居民，都見到有唔同其他區嘅居民都有嚟到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個活動嘅場地嘅地方都方便嘅，因為佢喺地鐵站附近嘅啫，咁其實都應該都帶動到我哋唔同區嘅人過嚟呢度嘅，係啦。 有冇一個數字或者容易啲可以等大家即係可以睇到大家感受到個人流比平時多幾多咧？ 即係我自己就都有同一啲可能街坊啊，或者係附近一啲擺檔嘅檔主都了解過，咁佢哋都話人流都可能比平時嘅禮拜六日都多咗有半成，但係你話就係個數字可能未必達到，因為真係我現場觀察真係人頭湧湧嘅，係啦，係啊， 即係多到一半多所有嘅平時， 係啦，係啦，一倍到啦，係啦。 你自己落去睇完咧，因為其實喺你哋推出話要做光劍中學嘅時候，都好多人問啦。咁其實同深水埗區嗰個關聯嘅特色喺邊度啊？你今次個感受體會其實同深水埗個特色係點樣去扣連咧？咁樣？ 因為我哋自己見到啦，咁我哋深水埗啦，可能喺一啲我哋嘅市民大眾啊、街坊嘅印象咧，咁好多嘅居民一提到深水埗咧，就會提到電腦即係可能嗰個電腦街啊，或者係黃金商場啊嗰邊啊買啲電子器材啊咁樣嘅，或者一啲動漫嘅嘢啦。咁其實今次都係一個比較新穎啲嘅體驗啦，因為光劍運動呢樣嘢都係一個新興嘅運動啦。咁我哋見到現場其實都多咗好多嘅年輕人啊，一齊嚟可能參與呢個活動啦。咁就見到其實即係。大家都想嘗試一啲新嘢嘅，嘗試一啲新嘢嘅，因為始終我哋深水埗嘅地方都講過啦，係啲可能電子器材啊、電腦設備啊，咁我哋見到就係呢個就係其實正反映到我哋嘅特色咧，就係啲新型嘅運動上面係啦。 之前咧，其實我都見有議員係對於嗰個嘅安全係有啲顧慮噶嘛，即係會唔會啲激光相關可能對眼或者身體會有損害啦？咁其實係咪有冇做一啲保護措施噶？ 我哋見到琴晚即係當晚啦，咁有啲我哋嘅光劍啊運動員啊，或者一啲表演嘅嘉賓啊出嚟示範嗰陣咧，咁其實佢哋都有即係做好充分嘅保護措施啦，包括一啲護甲咁樣啊。咁其實因為正正呢個都係一個示範啦，同埋俾我哋居民嘅體驗啦，咁就唔會有一啲好複雜啊，一啲好危險嘅情況咁樣嘅。 但係都有啲參與嘅市民就話個舞台即係覺得都設置得唔夠好啊，同埋咧有一啲嘅譬如互動嘅遊戲啊，或者係手作工作坊啊。發光型棉花糖嗰啲攤位，九點鐘就已經太早就已經結束啦咁樣。咁你又點睇啦？同埋其實都整體嚟講，有冇啲需要之後改善嘅地方咧？ 我自己覺得啦，因為當晚嘅人流都真係多嘅，都真係多嘅。咁可能就住一啲表演嘅情況或者攤位咧，都係有出現需要排隊嘅情況嘅。因為始終我哋都見到一啲現場嘅朋友，可能佢哋行完之後咧，可能都想睇下表演啊，或者再去一啲檔位度。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參與一下，但係都見到其實個人流，即係特別是即係尋晚啦，或者係活動星期六當晚啦，那個人流多嘅。咁我哋其實我哋區議會好，我哋民政處好，我哋每次舉辦嘅活動，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做到盡善盡美嘅。咁我哋都會吸收每個活動嘅經驗啦，希望可以以後舉辦更多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帶俾居民更好嘅體驗同埋參與感咯。 有冇話即係可能睇完今次嘅經驗之後咧，往後再搞類似活動，其實都可以勇敢啲定立啲 KPI 喎。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始終 我哋舉辦唔同嘅活動，可能我哋帶俾我哋嘅體驗或者係居嘅受眾咧，又會唔會有機會係都有機會唔同啦？好似我哋當晚我哋見到我哋現場，即係除咗我哋康健工學活動，我哋見到深水埗電腦節啦，咁都有喺嗰度一齊嘅舉行嘅。咁我哋其實見到成個活動咧，都帶俾我哋唔同嘅人流，吸引到唔同嘅人流嚟啦。咁可能有啲街坊啊，有啲居民啊，佢哋可能將一啲電腦產品嘅，佢哋會去電腦節嗰邊行下，係買下嘢。咁啊，佢哋行去完買下嘢，就會過嚟參加我哋嘅康健工學嘅攤位啊，或者活動。可能想俾我哋康健工學過嚟嘅居民，可能得啲活動又會過去上面電腦節嗰度，可能行下再買下嘢咁樣。其實我哋即係政府提振地區經濟嘅目的，都係希望我哋搞嘅活動係吸引到唔同嘅人流，更多嘅人流，咁先至可以帶動到我哋嘅本區嘅消費。咁其實我覺得個效果都唔錯嘅，係啊。 咁你講開深水埗電腦節咧，其實正正就係有人話，咦，去賣電腦，但係咧啲電力唔夠啊，啲 mon 又即係黑曬 mon 啊咁樣。你有冇留意到個情況咧？同埋點解會係咁樣啊？ 因為咧咁。電腦節即係電腦節總會佢哋舉辦嘅電腦節就應該就同我哋光潔活動嗰個就唔係同一個活動。 但我見到都係支持機構嚟噶嘛，深水埗區議會。 但因為佢哋個電腦節咁就唔係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區議會啊或者民政處合辦啊協辦嘅活動嚟嘅，咁所以我可能呢個就要問翻嗰個主辦團體。不過琴日都聽到啲即係市民啊檔户就都反映翻，咁個琴日應該個供電都係恢復翻都穩定嘅供電，係啦。 你哋有冇即係啲商户都可能向你哋反映啦，諗住你哋搞活動咁，我哋又一齊就見到香港電腦業總會都話係為咗響應翻政府呢個嘅十八區日夜都繽紛嘅活動，所以就去搞噶嘛。即係其實佢哋會唔會都同你哋反映咧？你哋下次可唔可以，譬如你哋個支持嘅力度多啲，等佢哋唔使出現呢個冇電嘅情況咁樣啊？ 系啦，相關嘅即係嗰啲情況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都可以反映翻啦。不過由於即係佢哋嗰今次呢個電腦節嗰個活動就我哋今次就冇太多嘅參與啦，咁所以可能嗰個情況，咁佢哋自己嗰邊都要了解翻。不過我哋希望即係即係始終提振地區經濟活動啦，咁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到我哋就算深水埗好啊，或者其他區嘅人流嚟到我哋深水埗去消費啊，帶動到個經濟。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日後嘅活動可以即係都可以即係帶俾居民更好嘅參與咯，係啦。 好啊，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 好， 啱啱咧就系同到深水埗区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成员深水埗区议员何坤洲咧，就倾到啊深水埗区咧，佢哋就搞十八区都缤纷嘅其中一个活动啦，光剑工学嗰个嘅情况嘅。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咁而亦都同一时间头先讲到，就系香港电脑业总会咧，为咗响应呢个嘅十八区都缤纷活动啦，佢哋就有将电脑节咧都摆咗喺附近嗰度做。不过就话出现啲供电不稳嘅状况，你哋有冇留意咧？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嘅。电话旁边有张生喺度，早晨，张生。 早晨，主持。 系，请问你想讲咩话题？ 系讲讲，唔好意思，系自由行嘅问题啦。而家已经49个城市啦，增加两个，咁有咩帮助咧？香港本来旅游都不是旅游城市来的，那你现在搞旅游，那什么都不做，攀大手板，跟中央又申请这个申请那个，一路申请下来。现在本地居民都因为物价贵而上去深圳消费，那上面的人下来呢，特别是一签多行，我在大陆识的朋友从来冇嚟两次嘅，一次就唔会再嚟噶啦。而且自由行咧带嚟咧一千多行咧，如果真系想做中咁多人入境咧，带嚟咩嘢问题咧？社会问题咧，一个物价、医疗、治安、交通，系咪承受得到咧？ 系 喂，嗱，咁而家49增加两个，咁再增加再增加49，如果系得嘅49都得啦。 好啊， 香港政府乜嘢都唔做嘅，佢净系指望旅游救经济，咁系咪可行呢？ 好啊，多谢晒张生意见。张生觉得咧，其实就都需要啊，自己咧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喺经济方面嘅 政策咧先至得嘅，就唔能够咧净系咧喺度系依赖住自由行啦，或者咧系其他嘅其他嘅旅游业嘅活动嘅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至于一签多行嗰度咧，其实暂时就未见到有一个嘅讲法啦，话会系扩阔啦，或者系会恢复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咁仲有伍生喺电话旁边，话早晨，伍生。 系讲呢个自由行之前咧，我想插一句咧，呢个深水埗我就唔系好明啊，仲搞啲咩电脑啫？因为我试去深水埗买电脑，其实好多黄金啲都即系执咗啦，即系而家都唔系好多人去嗰度买电脑嘅，即系因为呢度好多区好多系直接送过嚟噶嘛。不过咧，我讲呢个自由行嗰度咧，我觉得咧而家佢开放呢个西安同埋青岛咧，就呢个交通咧唔系一个太大问题嘅，因为佢可以嚟到深圳，跟住好快就可以过到嚟呢边噶嘛，即系譬如坐飞机去到深圳之后，咁咧可能佢系即系深圳玩两日，咁跟住嚟香港咧，其实咧你点样去吸引佢咧喺香港多留两三日？但系香港咧好多嘅资源咧，我就留意到咧，旅游发展局咧唔系算得做好好嘅宣传，同埋咧我哋嗰啲 bus 啊，嗰啲即系 tourist。嘅巴士香港有嘅，但系喺香港島嘅，大家留意下。九龍就冇嘅喎，即係嗰啲係叫 hop on hop off 嘅，即係如果你喺歐洲就叫呢種咁嘅 bus， 佢哋係開頂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而家好多小巴嘅生意唔夠，其實可唔可以組織一啲咧旅遊嘅小巴，即係有唔同嘅路線，同埋好多古蹟咧，我哋三級咧未開放。 明白，好啊，多謝曬伍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防骗伺服器和相关应用程式自推出之后，一共录得超过2,300,000次搜寻量，当中标记为有伏的搜寻结果合共有410,000次。程式即日起推出三项新功能，其中可疑来电警示和可疑网站侦测功能加入自动化元素，协助市民将他们接触到的来电和网站和警方最新版本的诈骗资料库作比对。如果发现有潜在诈骗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就会自动即时发出警示。另外亦都增设公众举报怀疑诈骗平台。警方话，程式升级之后不会储存市民来电和网页浏览记录，市民亦都无需要任何额外的手续就可以接收防骗警示，相信成效会非常显著。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星期一至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议前夕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世贸中国项目圆桌会高层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王文涛说，中国始终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并且坚持以自身发展惠及全世界。中国将会继续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开展南南合作，进一步做实做好中国项目，提升多边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普惠性和平衡性，用实际行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自两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有31,000个乌克兰士兵丧生，但是他不会透露伤兵数字，因为这样有助俄罗斯的军事规划。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记者会，讲到俄乌冲突以来乌军死亡人数是乌克兰一年多来第一次公布官方死亡数字。他说俄方提及乌军的死亡数字都是谎言，但是乌军有31,000人丧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又说俄军有180,000人在战斗之中丧生，被俄军占领地区亦都有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但是由于无法进入相关地区，所以无法准确评估死伤规模。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6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3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192.8，升7.6；腾讯控股289.6，跌2；美团82.5，升1蚊；友邦保险63.75，跌1蚊；阿里巴巴74.55，冇起跌；小鹏汽车35.45，升1.5；理想汽车141.4，升2.3；中国平安37.15，跌2.5；蒙牛乳业21.6，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36，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1，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366点，升268点。港金报18,9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15美元，卖出2,03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咁有 Jessica 同大家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咗，咁依家龙尾咧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咁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支路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依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昼5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4年2月26日， 预算案星期三发表，陈茂波指运用有限公共资源，既能更聚焦、更有效益。夏宝龙第四日考察调研，视察社区客厅，会见法律界和传媒界。新星旅游结业，正处理退款安排。旅监局称暂没收到投诉。泽连斯基称俄军入侵以来，有3.1万乌军士兵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8，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这一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警方安装这个闭路电视的状况。其实之前就已经讲过，就是政府计划在全港18区罪案比较高和人流多一点的公众地方，就会安装大概2000部的闭路电视。接下来就说下个月率先会在旺角装15组的镜头组的技术的测试，之后预计就今年年中就会开始安装600组的闭路电视的镜头的了。现在见到警方向立法会交的文件就说，计划安装的闭路电视的镜头只会影到公众地方的范围，就现阶段是没有一个追踪的功能的。所有的录影片段就会在录影日期之后的30日就会是自动铲除了，除非执法人员认为个片段是有刑侦的调查价值，就会按住警务处指定的内部程序将那个片段是复制，同埋根據內部指引保存以及處理呢啲錄影嘅記錄嘅。咁大家點睇呢一個嘅狀況咧？喺旺角區嗰度裝15組嘅鏡頭嘅話，裝喺啲咩地方係會比較係適當一啲咧？你哋亦都有啲人都會擔心啊，即係嗰個嘅私隱嘅問題嘅。你哋有冇呢個關注咧？可以打嚟18721嘅。電話旁邊咧就揾嚟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油尖旺區議員陳少棠講呢個話題。早晨，陳少棠。 早晨你好。 先问一下，在旺角区那里就装15组镜头先，你了解到其实有没有说主要是即大概会装什么位置啊，同埋是即集中是针对哪一些罪案的会比较多啊？ 现阶段呢应该就会装在建筑物，即政府建筑物外墙的地方多啲，咁因为就喺个法例上面，你唔使再去其他地方申请或者系要求协助咁样啦。咁而咧安装嘅地方咧，一般我哋都会系建议咧，或者警方自己都系会咁睇，就系、是、一啲经常出现罪案嘅地方啦，人流譬如好密集，亦都容易发生事故嘅地方啦，一啲过去都发生个劫案啊，或者系任何嘅相关罪行嘅地方咧，我哋都会优先考虑咁样咯。 而家你哋有冇话揾到啲黑点出嚟嘅咧？有冇啲建议？可能系边啲位置？可能譬如出现劫案多啲嘅，可能装嗰啲位好啲啊咁啊。 咁其实建议咧，大家都系譬如委员会上面大家都有讨论嘅话咧，我哋大家都系建议一啲黑点嘅。即係例如嗰個地方，有好多銀行啦，找換店啦，一啲二手貴價名錶買賣啦，甚至乎係一啲珠寶行嗰啲咧，都係我哋特別關注嘅地方咁樣咯。同埋過去咧，曾經俾人打劫過一啲嘅地方咧，我哋都會優先考慮咁咯。 而家有冇留意？譬如旺角頭先你講啊，譬如劫案嘅比較多，係咪都係主要係呢一方面嘅罪行咧？仲有冇其他噶？ 其實除咗劫案之外咧，有啲好多爆竊案啊，或者其他的相關罪行咧，過去能夠破案的話咧，其實都是靠附近的商户咧，銀行商户、餐飲啊、食肆佢哋自己本身的 CCTV 咧，去到破案嘅。咁其實咧，喺 CCTV 嚟講，幫助警方破案已經係幫助咗好耐噶啦。可能大家市民未必係知道。咁而咧，過去警方如果需要喺嗰度發生有咩事故，需要去翻查 CCTV 嘅話咧，其實都會動用大批嘅人手咧。警力咧去到呢啲嘅商户咧去借出，要求佢哋借出去一啲嘅片段，咁當然佢哋會去睇啦。咁而係你諗下個人手會消耗好多嘅。咁如果政府能夠自己安裝一啲 CCTV， 咁喺取證嗰方面咧，佢哋就會簡單好多啦。咁當然係有事故嘅時候咧，頭先你都介紹過啦，先至會翻學嚟睇嘅。咁事實上咧，除咗係有效咧係去撲滅罪行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如果嗰度好多嘅 CCTV 有機會咧，在你犯案的时候录影到你的话呢，相信那个阻吓力是有的。那我们就其实都是希望防止罪案的。 你觉得譬如现在装15组这个数字是不是合适数字，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呢？ 其实15个是试验啦，其实我们未来当然希望多一点啦，因为你想想其实我们坐的公共交通工具，你上个巴士、的士、小巴 甚至乎大家嘅私家車，你哋自己都會安裝CCTV 去保障自己嘅安全噶嘛，同埋有咩事故嘅時候係取證噶嘛。而我哋本身，你行過任何一條街咧，我相信咧，香港九龍新界，我哋所有嘅店鋪、食肆、餐廳、酒店，有邊度冇裝，甚至乎你住緊嘅屋企啊，你自己門口樓下，你都會要求你哋自己嘅管理處安裝 CCTV， 電梯裏面亦都會安裝。咁事實上咧，電梯啊、大廈呢啲大堂安裝咗之後咧，其實大家自己嘅家居安全都係提高咗嘅。咁呢個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嚟嘅。 咁你覺得裝到幾多先夠啊？ 我又冇具體數字話安裝幾多先夠嘅。我諗有需要嘅地方先裝嘅，就唔係話即係亂咁去裝，因為裝都涉及資源噶嘛。 頭先咧都講即係可能係主要喺啲建築政府建築物嘅外牆啦，同埋都有啲講啊，就譬如燈柱啊或者智慧燈柱上面啊咁。其實都有啲人擔心，譬如你真係擺喺燈柱嗰啲位咧，可能近馬路啊嘛。咁但係有好多旺角嘅樓咧，都係又係近馬路嘅。咁會唔會可能唔小心就影咗入屋咧？咁呢啲個私隱上面使唔使有啲考慮喺度咧？ 咁我哋知嘅話咧，其實私隱方面警方已經絕對考慮噶啦。咁大家所擔心嘅，其實我哋就算智慧燈柱啦，政府嘅外牆有啲建築物外牆影落去，都係主要影住條街道，係唔會有影響一個人嘅單位噶嘛。咁其實我哋目的係去 mon 住一啲嘅高危嘅地方，令到嗰個地方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係即刻可以了解同埋跟進。其實就角度方面係唔會向所有民居入屋噶嘛，一定係向住個地下一啲嘅高人流集中嘅地方，咁所以應該就唔會存在呢個問題嘅。但呢個問題咧，其實警方安裝嘅時候咧，會充分考慮噶。 其實而家咧就見到話好多啲閉路電視咧都會用一個 4K 解像度嘅，咁即係如果你要破案，當然就方便啦，因為你清晰係可以捕捉到啲車牌啊、街名啊、人嘅樣啊咁樣。咁但係你覺得喺個片段保存上面，使唔使做好啲咧？即係如果係冇事冇干嘅，如果被譬如有任何人啊攞到呢啲嘅片段或者用不法嘅途徑攞到嘅話，其實可能都會對啲市民嚟講係有個安全嘅隱患喺度嘅。 咁其實咧，警方有一套好嚴格嘅守則嘅，因為咧嗰個地方如果係涉及有事故嘅話咧，會由相當級別嘅警務人員授權咧，先至能夠可以係翻睇呢啲片段。普通嘅警員唔會無緣無故咧都可以睇到呢啲片段嘅，一定會有事故嘅時候咧發生先至會得。咁喺好多年前咧，十幾年前你都知道，我哋旺角行人專用區咧，西洋水南街都有安裝過 CCTV 嘅，當然有強水彈嘅事件裏面係我哋區議會安嘅。其實當時都係緊守呢個守則，而發生事故嘅時候咧，先至會打開。當時都係咁做。而家嘅指引，據我所知都係一樣嘅，冇變嘅，係保存30日咧，係嗰個 hard disk 就會自己洗走，就因為有新嘅片段補充咁樣咯。 咁你覺得譬如30日剷走呢一個，又係咪一個合適嘅安排咧？譬如真係要追蹤罪案嚟講嘅話， 其實30日普遍嚟講，大家覺得合適咯。即係所以而家呢個試驗階段，如果大家覺得需要係短啲、長啲嘅，大家到時再去俾意見或者再去研究咯。因為一般嘅事件發生之後，好少30日先至會有人報案啊，或者係先至會有人去追查噶嘛。咁呢個30日目前嚟講係合適咯。 咁有冇可能譬如再短啲咁樣，唔使30日咧？ 這個留待我哋慢慢再研究啦，因為始終一個試點嚟計，我哋都有個開始。咁30日定咗出嚟之後咧，其實大家覺得合適，即係起碼我哋嘅專家都覺得合適先啦。 好啊，而家咧個閉路電視就冇一個追蹤嘅功能嘅，你有冇了解過即係警方有冇希望要增加呢一類型嘅功能咧？咁使唔使平衡市民意見啊？ 有委員亦都有俾個意見，就覺得可能追蹤更加好啦，或者我哋喺區議會以前都討論過呢啲問題。咁其實再強調啦，試驗階段，如果目前嚟計係冇需要嘅，咁我哋就維持住冇需要先啦。咁到時我哋嘅試驗完畢之後，大家再檢討，再俾意見咯。 好啊，多谢晒陈少棠，同你倾到得啦。陈少棠咧就系破灭罪行委员会委员，亦都系由尖旺区区议员嚟噶。咁啊，讲到咧，警方将会系下个月啦，喺旺角咧就先行系安装15组嘅闭路电视嘅。咁大家点睇呢一个嘅状况咧？我哋揾嚟另一位嘉宾啊，同你倾啊，有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嘅。早晨，狄志远。 早晨，系早晨，早晨。 你即系点睇啊？今次呢个15组嘅镜头要去装嘅时候，有冇啲咩嘢要注意？可能摆喺边度会好啲啊？ 第一樣嘢，大家希望政府同埋警方都明白咧，安裝呢啲嘅閉路電視咧，咁係香港人有啲敏感度嘅，即係過往我哋成日討論天眼咁都社會反應都比較大啦，咁即係大家係有個擔心咧，會唔會危害咗個私隱啊，或者甚至係人權啊咁樣？咁呢個擔心，我都希望政府就做多啲溝通嘅功夫同埋解説嘅功夫咧。咁係令到件事咧更加可以即係執行上嚟比較理順一啲。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嗰啲嘅閉路電視或者係相關嘅天眼咧，佢係主要係作為喺警方作為咧係防止罪行呢個目標嚟講咧，我覺得可以值得研究、值得試驗嘅。因為而家用一啲通訊嘅設備去加強政府執法同埋去防止罪行咧，咁呢個都係世界上都。都係普遍咁樣去運用呢樣嘢，但係咧，我認為現階段咧係止於咧係目標係唯一一樣嘢，就係防止罪行嘅啫。咁如果防止罪行以外嘅嘢，而係引嚟市民有一種人權或者私隱嘅擔心咧，咁希望政府就三思，同埋做好啲嘅交代。咁第三樣嘢咧，而家政府話試行啦，咁我希望佢多啲向公眾，特別係立法會交代啦。咁譬如話呢個試行嘅具體細節啦。同埋試行之後一段時間，咁出嚟個結果係點樣？係同防止罪行係有幾多直接關係？有冇邊啲係重要嘅可以保持？有啲邊啲係冇需要嘅可以減低佢？咁令到市民對於個制度咧系統咧係比較信心。咁我覺得呢三點係希望警方能夠特別留意咯。 你而家現階段有冇都收到即係可能有市民擔心有類似頭先你講緊嗰啲私隱嘅擔心係點樣啊？ 有咁大家擔心就好簡單嘅，因為過往係討論嗰件事噶嘛。咁唔係話大家唔知噶嘛，那個擔心係仍然存在嘅。咁如果係大家亦都覺得話其實 CCTV 成街都係㗎啦。咁警方有咩罪行發生咧，佢都會抄附近嗰啲嘅 CCTV 嚟做。不過而家就警方自己有系統去做啦。咁呢個就係警方系統。如果你係進行一個防止罪行嚟講，我覺得市民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最擔心就係話，喂，係咪一個政治審查啊、政治嘅跟蹤啊？呢個某某政治人物。咁去到邊度，佢又攞曬啲記錄啊，從而咧係即係點去監控住佢嗰啲行為啊，或者佢啲言論啊？如果咁樣嚟講，就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呢個系統咯？呢個系統就主要係防止罪行嘅作用。咁等有個即係市民覺得啊，如果你係犯法嗰陣時候咧，你都要即係唔能夠逃避到即係呢個即係個資料，即係 CCTV 嘅監察啦咁樣咯。 咁但係頭先你講緊嘅不同作用嘅話，其實喺立法會係即係你冇辦法監督或者冇辦法去睇究竟政府係點樣，或者究竟警方係點樣用呢一啲嘅 CCTV 嘅資料庫。 咁所以一就係我哋希望如果作為個立法會議員，我哋期望就係一就係政府有個指引啦，你話俾市民聽呢個 CCTV 嘅作用係點樣，有咩程序，嗰啲資料係點樣去處理。第二咧就要報告咧，就係一段時間，譬如話半年，將來如果你一個持續性嘅做法嘅話，半年一年俾個報告，依個系統帶嚟罪防止罪行有咩作用？公眾教育係點樣做得好，同埋就點樣防止即係避免咧係侵犯私隱啊，同埋人權方面。咁呢啲嘅報告咧，我都係要定期交俾立法會，同埋立法會咧喺佢執行上啦，喺個目標啦。同埋處理手法上咧，就我哋去監察住佢咯。 頭先你都講過，而家咧即係周圍都係有唔同嘅 CCTV 啦，咁啊各自唔同嘅部門都係有嘅，譬如食環啊、環保處啊等等。你覺得即係而家警方又再加多一套嘅 CCTV 嘅系統喺嗰個嘅閉路電視安裝上面，整體嚟講啊，你覺得有冇一個過多嘅狀況咧？ 有㗎，而家你知香港唔係一個即係所謂警察監察嘅社會啊嘛，我哋都比較自由開放啊嘛。咁每個部門咧，佢咧有唔同嘅 CCTV， 有唔同嘅功能嘅。譬如有啲咧係揾啲倒垃圾會唔會唔恰當啊，或者啲交通管理啊咁樣。咁我覺得咧，私隱專員咧應該做啲功夫咧，就係出個指引咧，即係提示政府各部門咧係處理呢樣嘢咧係點樣有啲合理嘅一啲嘅準則。咁於是乎大家做嘢咧係只係喺部門個效率提升，而唔係影響我哋嘅私隱啊、人權啊咁樣。第二部分咧，我都希望咧副司長咧。即係佢協調各個部門啊嘛，當中可唔可以大家係精簡化件事啦？因為你一個位五個部門五個機喺度，係咪有需要呢？ 或者會唔會有啲協調啲嘢做得好啲？咁變咗件事咧，就俾大家冇種嘅威嚇性啊！即係話見到咁多機器喺度咧，香港社會好似冇咗冇曬自由啊咁嘅感覺。咁所以私隱專員要做功夫啦，提供一個即係代表市民去點樣防衞私隱嗰方面啦。咁政府部門之間對我協調啦，因為而家你各自為政嚟講咧，咁亦都係即係俾人有感覺係亂啦，同埋太多依機係咪有一種即係唔好嘅感覺咧？咁我覺得又唔難做嘅，我希望有關方面都能夠處理一下咯。 嗯，頭先都同陳少棠傾嘅時候咧，話都有委員有建議喎，其實係咪可以閉路電視有加個追蹤嘅功能咧？咁樣，咁你又點睇啊？ 我覺得現階段唔需要咯，因為而家我哋係防止罪行啊嘛。譬如房子上有某個黑喺旺角啊，有人搶嘢咁，咁個閉路電視睇到，咁我咪知道啊，咁啊了解一下嗰件事嘅發生係點樣啦，可唔可以揾到嗰啲人出嚟啦？佢著咩衫啦？搭咩車啦？咁呢個可能係同嗰個防止罪行有作用啊嘛。但你追蹤嘅功能咧，就俾人懷疑你係咪即係影響人哋嘅私隱啦？因為你持續性去咁樣去睇住佢係點樣去佢嘅言行舉動啊咁樣。咁我覺得現階段係冇咁嘅必要咯。咁你話試驗階段之後，然後嚇經過某啲階段咧，有多咗一啲嘅功能而對個罪行防止有幫助，我哋可以大家討論嘅。咁亦都同時間有啲嘅做法係多餘咗嘅，係唔係防止罪行有作用嘅，咁咪取消佢咯。因為試驗個目的就係睇下點樣做得比較理想一啲，但係現階段嚟講，冇需要作太多嘅無謂嘢咯。 去到咩情況底下，你覺得有需要加追蹤功能咧？ 我諗暫時講，我哋又冇具體意見嘅。呢個等政府，如果佢話要做咧，去所謂佢去justify件事啦，或者佢去説明俾政府市民聽啦。但係我現階段嚟講，如果你防止罪行嚟講，我嘅認知咧，冇一個追蹤功能都可以足夠啦。再加上佢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已經各商鋪都有啦。如果喺方面可以借用呢個系統咧。咁就減低咗即係市民嗰種嘅憂慮咧，我覺得係首要要平衡咯呢樣嘢。 咁喺嗰個資料保存方面咧，而家會有30日噶嘛，跟住先至會產噶嘛。咁啊資料保存上面，你有冇啲咩意見或者有啲咩需要去注意咧？警方？ 我覺得30日而家嚟講可以接受嘅，即係又係有個記錄啦。咁即係好似我哋樓下大廈都有啲閉路電視咧，都有一啲保留時間嘅。咁呢個係可以檢討嘅。咁如果你話啊保留30日對個罪行過往經一段時間嘅經驗咧有佢嘅作用咧，咁我覺得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你話啊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可以調整一啲，即係盡量平衡到咧同私隱嗰個關係好嘅。但係你今日嚟講個建議係30日咧，我個人係可以接受。 嗱，而家就話佢哋個 4K 解像解析度嘅，即係都比較清楚，可以影到人樣啊、車牌等等嘅咁。咁喺嗰個資料保存上面咧，又有冇啲有點樣做可以保障到個資訊安全咧？ 嗱，如果咧就首先我講，所以私隱專員啦，或者政府內部有一定嘅指引咯。啊，因為而家你真係如果去有啲政治嘅作用咧，咁呢個係無謂啦。咁係會影響到人身嘅私隱或者係人權嘅。咁而家啲解像度高咧，呢個都即係呢個都係事實嚟㗎啦。你就算我哋喺街邊買啲 CCTV 咧，其實解像度都好高㗎啦。咁呢個係科學上嘅一個嘅現實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你點樣用個資料同埋保存個意義喺邊度嘛。咁所以頭先我強調就係一私隱專員幫我哋市民咧提出一個建議，點樣做好一個平衡啦。第二，政府內部都有清楚個指引咯，甚至咧避免個人咧係一種即係濫用啊，啊會唔會有啲人即係好似偷取一啲資料，然後我哋有啲其他目的咧？咁呢啲嘅點樣去防止咧？我覺得係都有關部門嘅指引你要清楚啲，因為過往嘅討論比較少，因為你話食環署做啊，或者運輸署做咧，大家都覺得可能係社會嘅一啲嘅管理咧簡單啦，咁而家去到同個人嗰種嘅行為由警方去處理咧，我諗個敏感性係喺度嘅。咁呢啲地方咧都希望有多啲透明度同埋多啲解說啦，特別係需要向立法會定期有個交代同埋報告咯。 好，理解，多謝曬狄志遠啦。啱啱咧就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咧講過呢個喺油尖旺嗰度裝閉路電視嘅話題嘅。今日節目時間到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接触不少香港的家长，要求孩子赢在起跑线，好像是没办法抗拒的一种迷思。 但是上深一层，我们更加应该问的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的理念方法教导孩子，是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还是有信念价值的传递？犹太人的生命教育这本书正正是一本提供思考和实践的名鉴，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智慧，就好像他们的名言，智慧是从上帝而来，亦都是从不同的知识累积而来。 当我们处于一个人机不离手的年代，每日都接收大量而且快速的信息，如何能够维持正确思考和精准的判断？作者就提出了不要被工具性思维所宰制，成为优秀的劳动者 worker， 而是要成为具有深刻批判能力的思想者 thinker。 而知识分子的特性是理想性、批判性、不妥协性和行动性。 不单是这样，作者更提出另一个现代人的思维障碍，就是安于现状，不期待任何的改变，这样就会逐渐失去了那种跳脱现状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意志的自由。 从犹太人的思想中学习，因为他们是一个久经苦难的民族，并懂得从自身的生活处境延伸出来的思想，直以对抗环境，并使自己拥有超越困境的力量。 在书里面浅释犹太人教养智慧当中，还会穿插一些有趣幽默的故事，让读者一边读一边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犹太人的生命教育》，作者刘清乾，由真雅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